是如何，爱与恨交错，一切都变沉默。谁能解开我心中的迷惑，掩住我的脆弱？谁能停止我悲伤的眼眸，最深处的颤抖？谁能告诉我爱我？疲倦的时候找个地方停泊，纵然是最暗的角落，爱与恨交错，一切都变沉默。谁能解开我心中的迷惑，掩住我的脆弱？谁能停止我悲伤的眼眸，最深处的颤抖？谁能告诉我 一些些余温，宁愿这刹那。

听到这首歌来自 BAD 的《爱有你》。BAD 可能大家都不是特别的熟悉哈，他们呢是来自台湾的一支合唱组合哈。B 呢是 Ben，A 是 Alex，D 是 Danny， 由他们三个男生组成的这样一个组合。他们是因为在洛杉矶参加歌唱比赛，那这样而结缘，后来一起合作来到台湾发展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的是 SHE 带来的《白色恋歌》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大家关注九九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可以点击听主播来和我进行互动，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。好，我们接下来一起欣赏这一首《白色恋歌》。 离去的痕迹，一阵也划不去，轻轻输出深深的烙印。 这首歌来自 SHE 的《白色恋歌》，这个歌呢是翻唱自 No Angels 无天使合唱团的《Come Back》这首歌哈，那收录在了他们的专辑《Together》当中。《Together》这张专辑呢是三个人出道以来的，就是他们出道之后是那种清新自然的形象哈。后来呢，这是他们这种形象的最后一张专辑。那后来他们就有了 SHE 的转型计划。那白色恋歌就是这一张专辑 Together 当中的主打歌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。我们接下来继续收听到的是来自183 Club 的甜蜜约定。 整个心里都是你， 轻轻见证我们爱情的降临。 首非常好听的音乐来自183 Club 的甜蜜约定。说到183 Club 可能你不知道，但是我说明道你肯定会比较熟悉吧，他就是这个组合当中的成员之一哈。他们这个组合呢是在2004年的时候成立的，在2005年的时候他们出演了一部非常火的偶像剧，叫做王子变青蛙，大家应该都知道吧。在06年的时候呢，他们推出了首张音乐专辑，就是叫做183 Club。 在07年他们演出的爱情魔法师这个歌就是当中的主题曲哈。那但是很遗憾，在08年的时候这个组合就已经解散了哈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我是慕言，我们接下来收听到来自 Sweetie 的爱是怎么一回事。 的样子总是很多心事。